受的威胁。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319点，跌68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00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65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1.22，瑞士法郎0.994，加元1.294，人民币6.732，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63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64.26美元，卖出1,864.77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同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嘅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持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响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响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响马会大楼对开；而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响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响港岛方面，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多车，龙尾去到香岛小筑。在新界區，西貢公路去西貢方向，近西貢消防局一段仍然車多，龍尾在白沙灣碼頭；而反方向去九龍方向，而家近白沙近呢個西近白沙灣碼頭呢一段咧都係多車噶，龍尾就去到菠蘿斜。有啲封路消息提大家，就係大老山公路咧有個道路工程啊，去到聽日下晝，去到聽朝嘅5點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石门段的第二和第三线是封闭。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昂船洲大桥落斜去尖沙咀、屯門公路麗城上車去屯門。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強制檢測公告， 初步陽性檢測個案或陽性檢測個案曾經到訪的地點包括有屯門安定村定福樓、荃灣石圍角村石翠樓、青衣衛景花園三座、天水圍天行村行健樓、天水圍天仲苑仲台閣、荃灣奇德尊新村 B 座、青衣長康村康豐樓、鰂魚涌百惠苑長八角、柴灣富景花園六座、沙田和斜村富和樓。詳情可以查閱衛生防護中心網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颁奖礼红地毡上群星璀璨，莫向晚的奇丽公司和确卖的飞象公司，由艺人到经理人的较量无处不在。到底这一晚的最终赢家会是谁呢？ 5月6日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But tell me what, do my work, work, work. 九人女子团体捏招在日本推出全新的作品，除了就是将韩语歌曲转化成为日语音乐之外，最近同一首的歌曲也都推出了英语作品。今次的主题是游戏的心情，乐队捏招他们的成员更加希望乐迷在日常的生活变化当中寻找更加多的快乐。生命就好像快乐和游戏一样，每一刻都应该充满着色彩和美妙的心情。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捏招》，解作游戏、快乐、玩、阿索波。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Need You》阿索波。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翻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九人女子团体捏招在日本推出全新的作品，除了就是将韩语歌曲转化成为日语音乐之外，最近同一首的歌曲也都推出了英语作品。今次的主题是游戏的心情，乐队捏招他们的成员更加希望乐迷在日常的生活变化当中寻找更加多的快乐。生命就好像快乐和游戏一样，每一刻都应该充满着色彩和美妙的心情。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捏招》，解作游戏、快乐、玩、阿索波。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捏招》，阿索波。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九号星期一的骚动音乐 ，Hello， 大家都享受紧呢个长假期的最后一天啦， 好悠闲啊、那个感觉。我今日翻嚟嘅时候都觉得好悠闲， 系咪成个人嘅状态？ 系啊，即加上今日天气好啊嘛，即系翻嚟嘅时候好似听下歌咁样舒舒服服啊嘛。 系个感觉好唔翻工啊，系嘛，好超 咁。我觉得翻嚟好似玩咁咯，而家 嗱咁啊，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啊。今日深水埗丰盛居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OK， 咁啊，继续有一少嘅抗疫资讯带俾大家先。因应新冠疫苗嘅接种需求同埋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嘅使用情况咧，接种中心将会由五月中起调整运作安排嘅。新安排包括调整中心嘅开放时间，关闭五间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搬迁两间儿童疫苗接种中心嘅。六月起将会有21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咧继续提供服务，而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咧亦会继续全速进行，为未接种新冠疫苗嘅70岁或者以上长者，或者因为病患、残疾而行动不便嘅人士上门免费接种疫苗。其他接种途径咧，仲有公立医院嘅新冠疫苗接种站啦、指定普通科门诊诊所、私家医生诊所同埋私营医护机构服务地点等等。保护自己，保护家人，尽快回复正常生活咧，把握时间尽快打针啦。咁啊，想知道更多疫苗嘅资讯同埋接种嘅详情咧，可以上到 www.covidvaccine.gov.hk 嘅。好，咁啊，重要嘅资讯讲完啦，我哋翻翻嚟骚动音乐咧，要我觉得其实都应该要补句嘅，因为即系始终琴日星期日咧，即系我哋就唔使做节目啦，咁啊，但系都想即系藉住啲机会同大家讲声母亲节快乐嘅，即系虽然迟咗一日啦，母亲节翌日啦，今日当 即系翌日咯，可能有啲母亲未有机会听到母亲节快乐咁啊，我哋讲咯。 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其实讲真啦，即系我哋而家咁样即系下爬轻轻咁样，大家喺度对住广大嘅听众讲母亲节快乐啦，你有冇对住阿妈讲？ 冇，真系冇啊！原来 我都冇， 因为嗰件事好抽离，唔关自己事咧，就好似讲得出嘅。 系啊， 但系如果阿妈喺隔篱嘅话，你突然之间咁样讲，有一种 我唔知点咁样嘅感觉， 好奇怪啊！ 即系我而家咧系去到嗰种程度，系大概系点咧？系去到即系母亲节系唔会特别同阿妈讲母亲节快乐，亦唔会提母亲节呢件事发生啦，净系会好似好淡然咁啊！约你听朝饮茶啦，好嘛？好啊，咁啊好。听朝日嚟，即系咁样样嘅，好似平时得闲饮茶嗰种咁样， 系咯， 咁样嘅感觉嘅。同埋你有冇特登为咗母亲节同妈妈庆祝啦？你要去铺排，即系可能买啲礼物啊，或者有啲乜嘢嘅心思嘢啊，要同妈妈去做呢个庆祝嘅活动咁样先。 有嘅，其实但系发起人都唔系我嘅，即系好中意成日讲发起人啊嘛， 发起人， 发起人嗰个系我妹啊， 即系你系参与嘅啫， 我负责夹钱啊， 哇，你个人真系求其到咧，因为我都有事前谂，即系其实去例如拣母亲节送嘢俾阿妈咧，我最叻净系识约阿妈饮茶嘅啫，因为呢一样系唯一我知道。佢係肯定唔會投訴嘅活動嚟嘅，咁然後揀禮物方面，我覺得係好難嘅，因為好簡單嘅，我深信好多天下間嘅仔女都會有一個同樣嘅感覺，就係你買咩嘢禮物俾阿媽咧，阿媽都會同你講，你唔好嘥咁多錢啊，仔，你有冇？你媽咪係咪會咁樣樣嘅？ 佢通常都冇乜所謂，佢咧通常個講法都係話咩咧？阿仔肯陪我啊，乜都得啦，因為成日都唔。陪唔到佢嘛？佢话你个人冻喺度，等同我饮个茶啦，见个面啦，咁样佢已经觉得好好噶啦。 就已经哇，即系嗰个要求下调到好低啊，系嘛？因为平时太少机会见面啦，所以而家见到个仔都好好啦，咁样。 系啊，即系我平时将个 standard 咧揿到好低， 系 即系令到佢冇咁高期望啊嘛。 系你今年母亲节想收咩礼物啊？阿妈，唔使啦，你陪下我都已经好好噶啦，就系大概系咁样嘅节奏。其实呢样都好嘅。即系好老实讲，即系尤其我谂出咗嚟社会做嘢，系冇乜嘢时间可以真系认认真真抽一段时间出嚟陪阿妈啦咁样。咁所以我同你一样，我都系约阿妈食下饭啊，饮下茶。但系我都今年唔知点解忽发奇想嘅，我都真系走去，即系因为你都知啦，而家难得。慢慢啲嘢消費券出咗之後咧，啲嘢啲鋪頭又開翻曬咁樣咧，咁然後就走去睇下有啲咩究竟係啱買俾阿媽嘅咧咁樣。咁 買啲咩俾佢？ 我就諗起啊，其實阿媽平時除咗去中意去酒樓飲茶咧，佢都中意喺屋企飲茶嘅，佢都會飲茶嘅人嚟嘅。咁然後適逢我又唔知點解咧。行街嘅時候見到嗰啲沖茶嗰啲機啊，即係好似啲 膠囊咖啡機咁樣樣，不過佢個膠囊就唔係沖咖啡嘅，佢個膠囊係我嚟沖茶嘅。咁我就見到，誒、喂，好正喎、啊！即係阿媽唔飲咖啡噶嘛，但係飲茶啊嘛，買，因為佢係買咗一堆茶葉之後咧，嗰啲膠囊嘅茶葉之後咧，咁佢係送咗部機俾我，咁我成 set 送俾阿媽，即係俾佢玩下啦。咁佢覺得好似屋企有啲細藝咁樣啦，即係喺度睇下電視睇下劇嘅時候又可以得閒啦，走去撳杯茶嚟飲下，唔使咁悶咁啊！所以今年出奇地輕鬆地諗到送啲乜。如果唔係咧，翻中可能又買扎花咧。咁阿買扎花通常阿媽都餓嘅，都會餓你。唉、哎，你慳翻啲錢啦，你唔好買啲咁嘅嘢啦，擺兩日又要掉咁樣。 需要講花呢一樣嘢，即係母親節成日講咩啊？康禮興啊嘛。咁咧，我妹咧頭先話發起人。就是發起買禮物呢樣嘢，我覺得買禮物俾屋企人係一件好難嘅事，即係佢哋要嘅都會有啦，好多都已經係咪先？咁阿媽好啲嘅，阿媽如果佢中意即係扮下靚啊，咁你都會有啲嘢可以買得到啦。咁阿妹就嗰日 message 咗嘅時候，佢已經喺花墟嗰度定係咩？好似總之係揀緊花噶啦。跟住佢就問我：我買緊花，有冇興趣夾錢？佢已經知道呢個阿哥係點樣嘅事啊？ 所以好好嘅，我覺得你有個妹咧，仲要你阿妹咁細心咁體貼咧，真係冇得輸嘅。過時過節呢啲靠阿妹嘅，真係。 係啊，靠佢嘅咋。咁跟住就買一扎花翻嚟，咁佢咁就夾錢啦，咁啊完成咗。咁母親節食飯啊嗰啲就即係我俾先嘅。系我俾先咯， 你俾咩叫你 我俾 先 嘅，因为我又唔会主动话即要除翻开，咁但系如果佢有心意，阿妹话啊我都夹翻咁咪夹咯。 阿妹冇听紧噶嘛， 我唔知佢， 你好刻意咁样提呢件事，即系点啊？你想博阿妹听到咁样，然后自己醒目啊？ 冇咁嘅意思啊！你想夹咪夹咯，唔夹我觉得都冇乜所谓。 好心理啦，人哋花都帮你买埋，你咪。即係嗰餐飯你自己揞咗佢啦，你當嗰啲叫做咩服務費啊，阿妹幫你買花落嚟係咪先？你都要出啦、啊，係咪先？人哋出力，你都出少少銀紙咁樣啦，咁 係啦，咁即係佢出心意，我出銀紙咁樣話阿允啊，佢出心意，我出銀紙咁樣。 咁但係媽媽嗰下個反應點先？即係你覺得 送禮呢啲嘢咧，或者你送我哋叫做 surprise 啦。都有時都好吊鬼嘅，點解咧？咁我哋星期六就已經買咗啦。咁嗰啲係一啲乾花定係點樣，或者一啲絲帶花，即係唔使用上一啲真嘅花，就好似你啱啱講嗰樣嘢，唔使 擺兩 日掉，兩日就掉啦。咁咧係即係 suppose 平時阿妹都唔會咁早起身，但嗰日母親節朝早佢就即係靜雞雞醒咗，就將扎花咧放咗喺阿媽嘅床頭嗰度啦。 哇！咁有心思， 嗰陣 surprise 啊，咁樣 係 跟住。阿妈瞓醒之后出嚟就同我哋讲啦，佢就话啦：我头先差啲见唔到扎花， 但即系佢同你讲嘅时候都已经望 到 噶啦。O、okay、K， 因为佢话佢瞓醒觉嘅时候就喺度碌下电话，佢碌咗成个钟。 哇！ 但系佢碌咗成个钟之后 都冇发现， 都冇发现，因为你就咁摆喺度。咁我就行入间房度望啦。的确系嗰朵花摆咗喺个墙角位，嗰、那个颜色你当啲花嗰啲花纸灯灯包住系粉红色，咁埲墙系白色，咁其实好黐底嘅件事，即系嗰件事好融合，你唔觉得系违和感噶？ 或者佢好似系间房嘅一部分咁样 啊？即系有一种咁嘅感觉之后，所以佢话佢真系碌到电话咁上下，碌咗成个钟起身，哎哟，有扎花喺度，哦，一定系阿仔阿女送俾我啦咁。跟住佢先至发现个 surprise 咯， 所以送礼物咧一定要刻意嘅，即系好衰咁讲，就系你一定要好大动作，你千祈唔好谂住话偷偷地，系摆喺个床头或者摆喺个厅唔知边个位度就送咗俾佢啦。第一，即系阿妈收礼物，有时可能佢见到佢心谂都唔知系咪送俾我嘅，有啲嘢摆喺， 系咪摆住先？ 系咪摆住先？系啦，系咪摆住先？唉，唔好逗佢啦，咁样费事因自作多情啦。咁一系咧，你唔同佢讲嘅时候，佢都会。有少少即係咁噶嘛，即係收禮物嗰個人都係中意你面對面咁樣好有誠意咁樣送出去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啲咧，通常下次你就面對面同佢講，媽媽母親節快樂，送俾你嘅阿妹做咯呢啲， 我妹比我仲更加唔咩添， 唔咩啊？你阿妹比你更加怕醜係嘛？ 係啊，即係佢會做呢個舉動咧，咁然後就。 即係代表咗嗰個句嘢啦。係係係。咁但係呢個身體力行嘅、嗯、阿妹，即係我哋又係分頭行事啦。咁、嗯、一齊飲完茶咁樣之後咧，咁阿媽就話母親節同佢行街啦，咁樣嗰啲咁。咁因為琴日有嘢要做啊，喺屋企晏晝，所以就交俾阿妹同佢行街啦、 啊。 即係有兄弟姊妹有時咧，依樣嘢有度好啊，即係你可以分工合作。 懒啦，冇心就冇心肝啦。 唔系有嘢做啊嘛，屋企剪嘢又剪片啊嗰啲咁，系啦。咁所以咧，我又好识做嘅，就咁添。去到夜晚嘅时候，咁食完饭，我即系自己就会负责帮手洗下碗啊，等阿妈唔好做家务。即系你又分工咯、啊。咁阿妹食完饭就任务完成，咁佢又休息啦，摊喺沙发度啦，咁样。 好劲啊！而家咧母亲节嘅庆祝方法咧，已经系慢慢跌到一个水平，系咧我帮阿妈洗碗庆祝咗母亲节。O K 嘅，我呢一我觉得你为广大嘅听众带嚟一个福利嘅，就系、是、咧，你有冇听嗰个波性啊？真系都系帮阿妈洗碗噶咋，阿妈我帮你拖地都算系咁啦，咁样咁所以咧，我觉得呢、這个角色咧，波成你真系做得非常之好。大家如果波成啱啱听到，其实佢系为咗广大听众谋福利嘅啫。 大家录起嗰段声啊，然之后你就可以攞嚟一个 出嚟啊， 做一个对比嘅一个标准啊。哇，好彩你睇下，如果波成系你个仔啊，你系惨到母亲节，你睇我为你。做几多嘢咁？ 不过我明嘅，所以我通常咧母亲节都唔会同阿妈喺屋企食饭。我真系觉得要洗要煮系好麻烦， 就交俾自己都唔想洗， 索性就出去饮茶，夜晚就出去嗌餸食，食完真系拍拍 pat pat 个走得啦嘛，唔使做咁多嘢啊嘛。你估一个节日搞咁多嘢唔攰嘅咩？ 唉，所以系聪明嘅，即系出去食嘅话，其中一样就系因为。大家連嗰樣都唔使做， 同埋加上咧，即係近期堂食又開翻啦，即係坐嘅人而家可以多啲嘅時候咧，即係好似一家人埋台喺出邊食飯呢個體驗都好耐冇試過，所以我琴日哇講起都係，真係飲茶咧。再要好早起身，即系而家已经好方便噶啦，有啲 app 可以攞飞噶嘛。 系啊系啊。 跟住然后咧，我已经好醒噶啦。我本身约我阿妈十二点出门口饮茶咁样先算啦。 你话饮两点几，下午茶到咧，佢好快已经准备转夜晚。 你饮到都算叻啦。我十二点出门口，我其实十一点零咁样攞飞，我觉得自己即系仲要。再搭車過去噶嘛，咁都成半粒鐘啦咁樣，咁然後諗住喂我早成粒鐘攞飛應該乜都到啦咁樣，點知 真係好孝順啊！ 去到嘅時候我發現哇，原來我去到咧，我攞嗰張飛啊，喺 app 度攞嗰張飛都仲有好長嘅龍先到，點知我阿媽醒過我，佢十點起身已經攞咗飛啦，所以我一去到嘅時候。企咗三四个字就喺入咗，所以阿妈真系永远都系冇得输嘅呢啲。 阿妈都系觉得母亲节都要我费心啊，仲要等你起身先攞飞嘅话，已经太迟啦。 都系我唔够孝顺啦。 咁所以咧，母親節就雖然過咗，都係講一句，即係咁多媽咪快樂啦。而家講翻包埋我啊嘛啦，咁樣講，原來我今日全天下嘅母親 係啊係啊，阿波勝幫我講埋噶啦。 播呢首歌，我哋好似我哋 trailer 嗰只歌咁啦。 我都算队友，你伴我早已落头，你伴我整晚也都不足够。幸运。 本新闻之前，听过有 Carrier 大菌姐嘅最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亲爱的》。先听一节五点半嘅新闻报道，新闻翻嚟之后咧，将会由今日播歌俾大家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3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20宗核酸测试阳性，同埋113宗快速抗原测试阳性个案，再多一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有1,194,000+人染疫，9,134人死亡。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新增个案中有33宗系输入个案，当中19宗经机场检测阳性，14宗系喺检疫期间发现，主要系第三日或者第五日检测阳性个案。元朗牡丹金阁上品火锅相关感染人数增至12人，新增一名厨师确诊，佢已经接种3剂新冠疫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嗰名染疫嘅厨师今个月1号喺店内最后嘅翻工日期系今个月5号，厨师系今个月8号出现喉咙痛等嘅症状，之后检测阳性。由于患者嘅潜伏期较长，亦都曾经喺社区活动，因此唔排除系喺社区感染，而家要等待全基因分析结果。张竹君又话：，192名需要接受强制检测嘅食客，至今有138人系检测阴性。至于48名嘅食肆员工，至今有44人检测阴性，1人检测阳性，3人仍然等待检测结果。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分别礼节性拜访终审法院同立法会，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会面。李家超在立法会见记者的时候说，他向张举能表示维护法治和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在资源方面会绝对支持和配合司法机构。他又说，与梁君彦商议官员和立法会议员加强沟通，确保香港在良政善治下如何做得更好。梁君彦说，市民期望新一届政府在上任之后马上推动急切工作，包括早日同内地通关。他和李家超会晤的时候，双方亦都有讨论如何加深行政立法关系，让议员和下届政府官员多接触。在北京，国台办回应台湾陆委会对香港行政长官选举的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说，选举充分体现爱国者治港原则，充分展现一国两制的强大活力，是发展香港特色民主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朱凤莲说，民进党当局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是因为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令他们长期欺骗岛内民众的嘴脸暴露无遗，令他们靠抹黑香港特区来谋取私利的骗人手段不攻自破。朱凤莲强调，在香港由乱转治、由治及兴的历史大势面前，民进党当局拿香港来说事的伎俩可以优异。陆委会早前呼吁新一届香港特首多倾听和回应民意，尊重港人追求民主的权利，停止伤害香港自由人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的东风，渐转出南至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持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艾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收费广场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仍然多车，龙尾就喺蒲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井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井康庄道桥底， 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大望仔路近沙角尾。港珠澳大桥就有个主桥紧急维修工程，而家去珠海和澳门方向近东人工岛的慢线封闭，有关路段最高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的80公里。揸紧车的朋友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53，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4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昂船洲大桥落车去尖沙咀，同埋屯门公路丽城上车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林湘对于范美和罗峰所加的接吻戏非常嬲怒，还要求范美重演，但是范美就拒绝，还告诉林湘知其实是莫向晚要求导演所加的，于是林湘就说要罢演。到底莫向晚会怎样处理呢？ 5月6号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Oscar 土屋伦，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啦，未打针嘅就快啲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大家都一起发同一个噩梦。 追风话呢两年大家都面对咗好多疫情下嘅无奈，影响到日常嘅感觉就好似长期发紧噩梦咁样，醒咗都系噩梦当中，令佢有今次 freaking nightmare 呢个创作念头。J 风填词林宝 J 风，编曲陈夏威 J 风，监制都是他们两位。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允谦 Freaking Nightmar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多成，香港其实真的很多假期啊，连续两个礼拜都是 long weekend 啊。 是啊，斌神， 所以一啲去咗外国嘅朋友都有咁样讲。而除咗假期唔同之外，有一样嘢令到我哋同佢哋距离好远嘅，就系呢个时区嘅分别啦。 喺花园里惨的雪，但我感觉热到发紫。凌晨当你转入面被想起我，但梦醒眼时。空揽你，互相体温，就算去情人节约会反假事，地球全国有同意。一边屋顶有雪，一边打风撇雨地，理想断裂。好想相爱，拉得近冷热，要佢爱情凭你你行止。无论你住所里。 有时可能都会说我们两个来自不同的世界，都真的。如果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真的可以两个世界这样的。听过陈海荣的 Jace 的派台作品叫做 Long D。 面对着 Long D 的关系，你有没有试过？你又怎样 handle 呢？ 掉，抬头望着那新嘅日光晒着睡，地上那个影就是恐惧，哈哈，余生 无论今日你面对紧可能有啲咩攰嘅嘢都好，享受下今日嘅假期，听过陈明喜嘅《多谢恐惧》。 Smell the maze makes me wonder how we got it this far. So far, in the scrapbooks and the letters, can't seem to remember. But I guess that's alright. From the forest to the river, can't seem to remember. 来自本地的独立音乐人叫做 The Royal Leisure， 听过他的派台作品叫做 Everything's Fine。 yeah, yeah, yeah. Yeah, hey. 不记得一切一切伤心，只记得闪过闪过的灯，等等我不想太粗心，等等多等我天真，早到餐搞似心有不甘，早到一可以一切不侵，真真我所以开心，真真我懂了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纤腿有着新意，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好想一拍便留恋，好想一笑便如愿，All right，差的东西 亲，假设哭笑不分，笑到一听见温暖声音，真的换一秒飞奔，真的有心跳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纤腿又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活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扮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 今年的女星人叫 Chloe 黄君仪，有个最新派头作品叫 Good Vibes Only， 今日都会出现在骚动音乐那里，有这一首歌，等这个长假期最后一天可以慢慢 cool down 回来。 两年走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个一个个都要发现过，形状要避免冠状。叮当寂寞是症状，你病就预定被封，日日是频来对望。I think it's your daughter's coming on, you know。无办法按伤工作在家中。Yeah。放松，所以就快疯。传说中有演唱会也都暂缓。Need to get the hell away rea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能一起再夜航，起飞再大堂。So man, it's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Flying so high, while we sip on my tide.Beach where we feel the breeze 冰箱敢可冷藏，喝杯沙冰冷冷藏。 It's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连自爱也需管理完纤瘦，I'm stuck at home, stuck at home. It may can be, it may can be. 也试过自拍错到要隔离停止。I'm missing you just way too much, way too much, oh yeah. 呼吸品级你送递会略迟，但有耐性跨年你亦算总心意。You don't need me, you're all I need. You know I'm here to stay.想跟你再沟通、yeah ，第时就够钟监禁就结束。传说中火星戏院有开大门，而直夜的 Halloween wil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一起在夜航，起飞再大堂。Man, it's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I'm so high while we step on my tights. Chill on the beach where we feel in the breeze. 紧张感可冷藏，一杯沙冰冷冷藏。It's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Hey, 天天放天黑天光，混 真身见面，头等位就在旁，于境外大堂，着你来说 She with me, you and me, yeah. I know it's wrong, but it just feels so right, yeah. 刚听的作品由他自己参与曲词编监，同时有林宝波手填词，编曲监制都有陈巧慧和冯允谦。 拣好香水趁发型布是赚了真皮， I like it. 穿好新款战斗服，笑像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街比连忙回 Baby on my way， 火速散集闯入猎门， Are you ready？ 剩下六十分预备惊喜， 悬浮于半路太久，难题堆满日后， 手叫司机踩油，他问好我话马路如虎口、 okay. 到达目的地， 哇听到裂口伸出到马路，原来维修中有两步， 等几 round 就逼入裂门， 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尽力讲到， 缘浮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路走， 最尾要我照忍受 Elevator， 得返我一个冇嘢可以阻我，为咗你我难过关关过，不如皮内眼前一刻 OMG， Call me 连环不幸 期望那么多，能意料有几多，为何自制出折磨，平常心轻松更加多，饮加暴再被困住万次拍都可， J Phone 嘅 Freaking Nightmare 之后有 Eden 女将军嘅派台歌 Elevator。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fina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事故或者监听监视行为。中国政府反对滥用资讯技术对他国进行大规模监控行为。美方有关官员对中方的污蔑抹黑言论完全是无稽之谈。他强调非洲国家和人民选择和哪一个开展合作轮不到美方指手画脚。中方劝喻美方官员，与其花时间到处散播谎言谣言，不如切实尊重非洲国家的主权，为帮助非洲国家抗击疫情和发展经济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在访问非洲的时候说，当一些国家选择中国华为公司为电信商的时候，意味着放弃主权，将本国资料移交给另一国，让自己接受监视，而是被自己接受监视而毫无察觉。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的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持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火警的封路，在跑马地南塘道介乎再德街至到东青道一段，受到较早前的火警影响，一度是全线封闭的。而家火警事故就已经清一场，封路重开，但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经过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和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香岛道近深水湾泳滩一段来回方向车多挤塞。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沙角尾。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龙翔道因为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的慢线仍然是封闭。另外预告一下咧，晚间的工程在元朗的红天路，因为隔音屏障维修工程，由今晚午夜12点直至到听日的清晨6点，红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元朗公路西行支路交界那段会临时封闭。都是沿住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前往红天路的车辆是需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門黃珠路隔音屏去龍門居，粉嶺公路大頭嶺村去元朗，將軍澳隧道出口去將軍澳，二號幹線石門橋去馬鞍山，黃船洲大橋落車去尖沙咀，屯門公路麗城上車去屯門，同埋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聽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見。 強制檢測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慈云山慈爱院外勤阁、牛头角下村贵新楼、将军澳石花栏二座、油塘油丽村仁丽楼、慈云山慈康村康秀楼、柴湾富景花园一座、马鞍山新港城四期 L 座、蓝田汇景花园15座、钻石山富山村富礼楼同秀茂坪晓丽苑晓晴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五月一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確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怡，怪你过分美丽。

6:14啊！大家 听到呢个音乐就系、是。早晨，早晨， 系啦， 早晨你好，早晨，早晨。 特登拣翻呢一个音乐，你冇听错，系骚动音乐嘅时段，有音乐桑拿呢个环节嘅。 听到呢一只，知今日讲 jazz 啊。 系啦，因为即系梗系要 fit 下大家啦。 早晨，早晨， 系啦， 各位听众早晨。 系啦，因为大家即系一定对呢一个 音乐 咧非常之耳熟能详，其实系一首好有名嘅爵士作品啦，就系、是、Glenn。Glenn Miller 呢个大师啊，一首作品叫做 In the Mood， 咁咧就系一首其实都几有代表性嘅爵士作品嚟嘅。咁啊，但系当然而家大家经常都会喺电台听到呢一个嘅音乐呢个 music bed 啦，所以特登拣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听到呢个音乐啦，即系证明我哋今日入正题啦，即系我哋讲爵士乐。其实爵士乐点解会特登？摆喺呢个位去讲咧，点解唔摆喺 R&B 前边讲咧？因为我都有考虑过，爵士乐比较特别嘅一样嘢就系咧，我哋早几个礼拜讲嘅一啲音乐类型咧，好多时候其实都系以一个有人唱嘅一啲歌曲为主嘅，即系佢系有内容嘅， 去表达佢哋嘅谂法，即系无论系蓝调、乡村音乐里边都会有噶嘛。 系啦，冇错。咁但系爵士乐就调翻转，佢其实好多时候大家听到嘅一啲爵士乐咧，未必一定有人唱嘅，好多时候佢哋会系纯音乐更加之占据得多嘅位置。咁啊，所以喺呢个咁大嘅分野底下，特登就喺摆喺今个星期先再同大家分享。因为讲到爵士乐咧，好多人都会搞唔清楚啊，到底同 blues 啊、R&B 嗰啲嘅关系系点？咁其实爵士乐咧，佢嘅发源咧。都同 R&B 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嚟自都是一啲黑人音乐啦。咁啊，但佢好特别嘅，佢就喺呢一个嘅美国嘅南部啊，新奥尔良呢个地方咧，系一个发酵嘅好重要嘅地方。咁啊，点解咧？因为其实要讲翻少少历史啦。其实爵士乐咧，佢系一个比较多嘅场合，会系用喺一啲社交嘅场合啦。咁、哦、啊， 即系啲茶壶嗰啲地方。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喺呢个19世纪嘅末期咧，其实嗰阵时未有爵士乐呢样嘢嘅。喺呢一个嘅新奥尔良呢个地方咧，其实会有好多黑人咧，佢哋接受嘅教育都系比较高少少嘅，比起美国其他地区。因为当时新奥尔良嘅历史背景就系有一段时间佢系法国占领住嘅，即系佢系法国统治住嘅。咁所以咧。當時黑人喺嗰度嘅一啲受到嘅待遇比較好少少，咁所以其實好多黑人佢哋係有一個好好嘅教育啦，所以亦都識一啲古典音樂啦，所以佢就當地好多嘅黑人會將一啲佢哋好自己獨有嘅節奏感，就同一啲歐陸少少嘅古典音樂咧就合拼埋，係啦，咁就形成咗一種咧。叫做 ragtime 嘅音樂嘅風格，其實佢嚴格嚟講係一種技巧嚟嘅。到底乜嘢係 ragtime 咧？俾大家聽咗就會明噶啦。系啦，大家都会听过呢一首歌，呢首歌咧就叫做 The Entertainer， 咁其实就系一首叫做 Ragtime 好有代表性嘅作品。Ragtime 即系 RAGTIME， 系 咁用中文去讲系乜嘢咧？就系、是、一啲散拍嘅音乐啊。 哦， 点样为之散拍嘅音乐咧？其实 Ragtime 好主要嘅演奏形式都系用钢琴，咁所以咧佢如果有学钢金堂。要講少樂理嘅 ，sorry， 好音樂堂好開心啦， 因為之前冇講咁多樂理嘅， 分上 係啦，咁啊，但係你會 彈琴嘅朋友仔就會知道，即係佢嘅一啲重拍位會擺喺左手去演奏嘅，佢會係一個好好有好有節奏嘅重拍嘅喺左手，但係右手咧，佢會有一啲切分音咧，個節奏係會強弱強弱強弱，咁就同左手咧形成一個好強烈嘅對比，但係同時間你又會覺得啊，佢唔知點解又好似擺埋一齊好 match 嘅喎，咁就係大家聽到嘅一啲叫做散拍少少 ragtime 嘅一啲節奏啦，咁就應用喺一個鋼琴上面嘅技巧係好廣泛嘅，咁啊用一個現代啲嘅例子就係呢一個反斗唔係。嗰、那個叫咩 ？Toy Story 係咪？ 係反斗奇兵。 反斗奇兵係啦，反斗奇兵嘅主題曲咧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咧，其實佢就係一個好有散拍感覺嘅一首作品嚟嘅。咁但係喺呢個散拍喺呢個十九世紀嘅末期開始流行啦。 哦， 去到係啦，去到大概呢個1910年或1912年左右咧，慢慢就形成咗爵士樂，因為就將呢啲嘅技巧咧，慢慢就應用咗喺更多嘅一啲編制上面，即係包括咗一啲嘅銅管樂啊，一啲嘅即係比較樂團嘅編制啊，咁就慢慢趨向咗一個叫做爵士嘅 style 啦。咁其實爵士有兩樣嘢係好重要嘅，第一就係樂手嘅即興演奏，大家會聽到好多好 freestyle 嘅嘢啦。 即係頭先你就算聽佢嗰種 ragtime 都散拍嗰種咁嘅彈法，但你有種好似好，因為佢嗰種唔規律中有一種規律，你覺得有啲有種自由的感覺咯。 嗯，冇錯冇錯。咁所以嗰、那個喺呢個爵士入面咧，你亦都聽到，其實好老實講，就係你聽好多嘅唱片咧，可能啲音樂人錄呢啲爵士唱片，其實佢唔係淨係錄一 take 噶，佢可能會錄咗幾 take， 但係佢哋每一 take 咧都唔會重複噶，佢哋會喺一啲即興嘅位置上，每一 take 都有改變，只不過可能最後攞咗最好嗰一 take 出嚟，咁然後大家聽到就係嗰一 take 啦。咁但係可能你喺一啲現場表演，嗰啲樂手玩翻同一首歌都唔會係一樣嘅。 系，我都記得係嗰時候我哋訪問阿尚玲啫，呢位爵士嘅女歌手，出碟嘅時候佢都有講一啲歌點樣錄啊，成都係有呢啲噶嘛。 係啦，冇錯。咁而呢一個嘅爵士樂喺1910至1912年開始慢慢就孕育出嚟啦，去到1917年咧就有一首第一首真係錄低咗嘅爵士作品。咁但係好得意嘅喎，因為爵士作品好多最初期嘅啲樂手都係黑人啦，但係呢一隊嘅樂團咧，佢哋系白人嚟嘅，听少少佢嘅作品先。聽少少啦，都係因為都係一啲純音樂，我驚大家即係大家有閒情日志可以屋企自己再慢慢欣賞。呢首係嚟自 Original Disneyland Jazz Band 嘅第一首作品，叫做 Livery Stable Blues。係啦，咁啊呢一首就係第一首喺唱片度錄低咗，叫做被稱為爵士嘅一首歌曲啦。咁但係慢慢發展去到1920年左右咧，就正式進入咗爵士最蓬勃嘅年代。咁因為當時咧，好多頭先話就係喺新奧爾良南部啊嘛，咁喺嗰度孕育咗呢個音樂出嚟咧，慢慢啲樂手開始向北移，因為北方嘅經濟環境比較好啦，一啲條件比較好，啲唱片工業亦都集中咗喺可能芝加哥呢啲地方。咁佢哋就全部好多人都去到北方嗰度發展。咁然後咧，但係正嗰陣時有一個時期就係、是、都係關少歷史事嘅，就係、是、呢個美國嘅禁酒令時期。 哦，好慘啊！ 係啦， 諗起都覺得慘啊！ 直頭係啊，生不如死嘅感覺係嘛？ 禁酒令 啊！係啦，咁但係咧呢、這個禁酒令導致啲乜嘢嘅局面咧？就係、是、好多人本身係可能會喺一啲好正式嘅場所度同大家交際啊，可能去飲少酒精嘅飲品啊咁樣，但係變相禁酒令發生咗就呢啲場所咧逐漸轉去地下， 系 咁啊，喺一啲地下嘅娱乐场所或者一啲嘅酒吧咁嘅地方咧，佢哋就会配置咗一啲嘅小型嘅 jazz band， 咁啊好令到好多一啲爵士乐手都有佢哋嘅工作可以喺嗰度揾得到。 哦，即系俗称啊，喺市道嗰度啊，但系咧亦都有一啲乐手嗰度表演，咁啲人就又要追求嗰种享受，好似平时咁样，好似之前咁样。 冇錯， 去呢啲地方啦。 冇錯，咁所以咧就漸漸喺嗰個地下嘅文化呢一種嘅音樂咧，就開始越嚟越犀利啦，亦都孕育咗好多好勁嘅一啲樂手啦。咁亦都間接導致到之後，其實 jazz 有好多嘅唔同嘅流派係衍生咗出嚟嘅。咁其實你會發現 jazz 嘅一啲流派咧，好多時候都係根據佢嘅經濟環境而生出嚟。 OK， 例如係一啲叫做Big Band 啊，或者 Swing 啊，佢哋可能喺30年代1930年左右嘅時期出現，因為嗰陣時嘅因應佢哋嘅經濟環境或者佢哋嘅娛樂嘅一啲方式，可能係同跳舞有關，咁所以咧、 哦、 就會同呢啲嘅 Swing 嗰啲，你就會跟住就會喐啊，就會跳啊，即係就呼應翻佢嗰個即係音樂，佢究竟係嗰個可能功能上面，即係我係主力係for大家可以喺社交場合跳舞嘅，咁所以就會將 jazz 佢有少少演變咁樣嘅意思啊。 冇錯冇錯，咁所以咧就喺呢一個往後嘅日子咧，之後我有機會再講多少少，因為 jazz 其實一路數落去咧，真係有好多唔同嘅 style 嘅，例如係 Bossa Nova 有關佢事啦、Cool Jazz 啦、Fusion Jazz 啦，即係好多嘅流派。咁但係亦都有啲係有人唱嘅，有啲係冇人唱嘅。咁有機會之後可以逐個逐個再同大家拆啦。例如40年有一個流派好得意，叫做 Bebop 就。 嗯， 听落去好唔 jazz， 但系佢又好缤纷噶， 听落似波鞋嘅牌子，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今日去总括jazz 呢个主题，因为其实太多嘢讲，今日实在时间唔系好够，都冇办法讲晒。咁啊，约略讲咗少少关于 jazz 嘅历史，最后咧就送一首好有代表性嘅作品俾大家，我相信大家都会听过，而我细细个就好鍾意呢首作品啦。佢亦都係被称为呢、这个爵士界嘅代表人物，佢係 Louis Armstrong。 Some of you young folks been saying to me, Hey Pops, what you mean, what a wonderful world? How about all them walls all over the place?You call them wonderful? And how about hunger and pollution? They ain't so wonderful either. But how about listening to old Pops for a minute? Seems to me it ain't the world that's so bad, but what we are doing to it, and all I'm saying is see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t would be if only we'd give it a chance.Love, baby, love. That's the secret. Yeah. If lots more of us loved each other, we'd solve lots more problems. And then this world would be a guesser. That's why old Pops keeps saying,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much more than I ever kne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有 Louis Armstrong 的很著名的一首作品叫做 What a Wonderful World， 特登揀嚟呢個版本咧，係佢有自己一個嘅獨白嘅 intro， 因為大家平時聽到應該一入就係個歌，係啦。咁但係我自己好喜歡就係有埋獨白嘅呢個版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下昼礼节性拜访中联办，同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会面。中联办网站报道，骆惠宁表示，李家超高票当选，既是选委的郑重选择，亦都是市民意愿的集中体现。这一次的选举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社会广泛参与，让市民再次感受到新选制的进步性、优越性，向世人再次展现香港特色民主发展道路的正确和光明前景。他说，香港正是处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赋予香港重要功能定位，只要新一届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把握好历史机遇，发挥好自身优势，就一定能够实现更大作为，创造新的辉煌。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下周礼节性拜访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和处长郑雁雄会面。中通社报道，郑雁雄祝贺李家超高票当选第六任行政长官，指出新选举制度下的三场选举都是取得成功，有效实践爱国者治港原则，为香港良政善治带来了新的气象，相信新一届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一定能够带领社会各界谱写出一国两制新的篇章。郑雁雄又说，公署将会坚定依法履职，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共同维护国家安全，推动香港繁荣稳定，长治久安。本港新增23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20宗核酸测试阳性，同埋113宗快速抗原测试阳性个案，再多一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有119万4千多人染疫，9134人死亡。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新增个案中有33宗是输入个案，当中19宗经机场检测阳性，14宗是在检疫期间发现，主要是第三日或者第五日检测阳性个案。元朗牡丹金阁上品火锅相关感染人数增至12人，新增一名厨师确诊，他已经接种三剂新冠疫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那名染疫的厨师今个月1号在店内，最后翻工日期在今个月5号。厨师在今个月8号出现喉咙痛等的症状，之后检测阳性。由于患者的潜伏期较长，亦都曾经在社区活动，因此不排除是在社区感染，现在要等待全基因分析结果。张竹君又说，192名需要接受强制检测的食客，至今有138人检测阴性。至于48名的食肆员工，至今有44人检测阴性，1人检测阳性，3人仍然等待检测结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的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持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哇，咁快新闻过后就翻到嚟奔神 Monday Blues， 延续头先上半小时关于爵士嘅话题。呢半小时奔神 Monday Blues 都会带嚟一啲同爵士有关嘅作品。第一首带嚟嘅，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上个星期同大家介绍过一个好重要嘅乐手，佢叫做 Ray Charles。 Georgia.The whole day through, just an old sweet song keeps Georgia on my mind. Georgia on my mind. I said, Georgia, Georgia.A song of you comes as sweet and clear as moonlight through the pines. Other arms reach out to meOther eyes smile tenderly. Still in the peaceful dreams I see, the road leads back to you. I say, Georgia, oh Georgia.No peace I find, just an old sweet song keeps Georgia on my mind. Georgia on my mind. Other arms reach out to meOther eyes smile tenderly. Still in peaceful dreams I see the road leads back to you. Whoa.Just an old sweet song keeps Georgia on my mind. Georgia on my mind. I said just an old sweet song keeps Georgia on my mind. 首先带来有 Ray Charles 的代表作品 Georgia on my mind。 咁当然在广东乐坛甚至乎华语市场当中，爵士音乐的影响力都很大的。 今刚发现或者已最近，时刻都想想一个人，什么都不想发问，只想发问，特别是你走近。应吸引的都不够吸引， 心中凡事走，皮肤都欠缺有份，只知道我在偷偷地为谁关心，找不到原因，应兴奋的一点不兴奋，像孤单的男人，凭呼吸对你慰问，玫瑰的香氛，记住这一日吻。一点点一切记住，偏偏当你已不远处，迷你的心总有点未依，焦点太多，照样参加过，能开心的时刻无多，红酒想对我协助，但我很清楚，巨蟹的思想太多，一天一分钟相遇，一点点一切记住，偏偏当你已不远处，迷你的心总有点未依，消遣太多，照样参加过，能开心的时刻无多，红酒想对我协助，但我很清楚，开篷车应该两座，其实这一天我得一个 带嚟有张学友的迷你啊，嚟出自一张我好喜欢的专辑，就是整张都是爵士乐的一首作品，有嚟自张学友的 Private Corner 呢一首嘅专呢一张嘅专辑。 两个人的公园，我独自散步。 头先听到一啲编制咧， 单纯在欣赏， 都是比较传统的爵士乐啦。 耳机里的音乐只剩下音符， 会不会有一些没那么传统的呢？都有的。 不再是感情一种，看不出这条路曾走到荒芜，找在目睹，训练 带嚟有林宥嘉嘅《我已经咁想你》呢首作品咧，特登推介俾大家，因为每一次我都要听到最尾一粒音。佢嘅吉他咧嘅编排部分咧，系嚟自东京事变嘅吉他手浮云，十分之喜欢。转一转节奏，头先听有啲比较慢少少嘅 jazz。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Among the stars, 来点中版啲嘅先。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a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baby,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you 听下有 Frank Sinatra 嘅 Fly Me to the Moon， 都有好多嘅唔同嘅版本，有 Bossa Nova 嘅版本啦，而啱啱听过嘅咧，摇摆少少嘅。 赤眼对马，赤嘅尾巴，红色当马，招呼马，时光再买顾客 智商不必怕，叹过冷气是个美食，即使一蚊都不方阵，还是有说有笑与你告别热汤。 又到这关门的时候，清场的时候，拉闸的时候，有气有力，清贫俸禄都不可怕，性格最贵我已决定不减价。水箭灯饰即刻彩布，普通手表身份水着自信，精心出品总可找到买家。就算要关门的时候，艰难的时候，坚持不平手，若那你今日良肯讲究， Let's change key。辛苦之餐始终不发，仍然到你最美我也拒绝得家。 Swing 大大公司继续摇摆落去， 又到结尾，有些金句未讲，许多美酒未喝光，盼下个礼拜同样中数地方，想面记得再收看。我愿下次见你仍然看到出片里，你也过得好，些少牵挂感受这样好，快要挂出内幕。如若好，你我我，不少不多，不准走失一个，齐集了这个那个，八走高歌胜过各自拍拖。如若好，你我我，讲清讲错，分享一首功课。如没有你因了我，七天就错了过。感受这样好，快要挂出爱慕。如若好，你我，不少不多，不准走 新一个，齐集了这个那个，八首高歌，胜过各自拍拖。如若好，你我我，讲清讲楚。 美声特登拣嚟呢首作品同大家讲拜拜。有陈奕迅，下周同样时间再见，下个礼拜再嚟《奔驰Monday Blues》啦，拜拜。